衬衣，悠闲日子。 如若在这日结束，明日将每日重复。Listen to little things, and I'm just following the flow。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盛奔神骚动音乐。 21号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祝大家龙马精神，步步高升，身体健康，出入平安， 是新年的祝贺语来的。 那我祝大家 人月两团圆，好老土啊， Wish you a Mid Autumn Festival and a Happy New Year 啦，是啦， 好有诚意啊。 大家而家就如果你是道路使用者就忍让啦，因为我打开个地图，哇，全部都是深红色血管啊，红色血管 啊。是啊，今日应该大家都可以早少少放工啦，是吧？ 但当大家都可以早放工，其实就大家一起 大家齐晒咯，是啊。 咁所以如果你揸车就大家忍让咯，咁如果你坐緊車每日做又聽緊，咁就繼續聽咯。 係啦，亦都留意住交通嘅資訊啦，自己望住即係冇掛住玩手機啊，喺道路上面。OK， 嗰啲大時大節咧，我哋又反而好啲啊，因為我哋點都要七點後嘛。 係啊，我而家我覺得係贏家，我哋係中秋節嘅贏家，因為我哋發現我哋放工嘅時候唔使同人塞啦，終於都。 因為我避開咗個人潮嘅時間啦，咁樣。嗱，咁今日呢個中秋節咧，就想講，因為我昨晚同今日都一路做緊嘅 咩嘢咧？ 玩緊一樣新嘅，不能稱得上技能啦，一個小玩意啦，就係整網頁喺度。 整網頁啊？喂，呢啲係中學生上呢個 IT 堂嘅時候會學嘅喎，嗰啲咩 Dreamweaver 嗰啲咧，你有冇學過啊？ 我學唔識啊 ，Dreamweaver 嗰陣時。我都學唔識。 跟住以前有。唔知好簡單嘅，用 Microsoft Word 都整好網頁嘅，老師有教。總之你整 高級， 你整好曬用 Microsoft Word 排曬版，整好曬啲圖畫啊文字之後，佢唔知撳啲咩掣，像超連結咁樣 gen 一個網頁出嚟， 係啦，佢就可以擺上去。同埋以前有一個叫咩 Front Page 啊，係 以前細個用噶啦，咁樣好多年，廿幾年前咁。電腦堂會整網頁，咁都好簡單嗰啲嘅啫。咁有啲同學就勁啲嘅，佢哋直情打嗰啲 曲啊， 去整網頁啊。 係啊，我都試過，完全唔記得曬啦。 嗰啲係咪 HTML 啊？定咩？ 嗰啲啦， 即係好誇張啊！即係我哋仲係用， 我哋仲係係啊，跟住 HTTP， 跟住冒號，跟住 slash slash， 跟住然後又唔知打堆嘢。 有啲電腦勁嘅同學嗰陣時就已經打緊曲去整網頁㗎啦，咁好勁，好似睇 Matrix 咁樣。你見到嗰啲曲，你已經等於見到個畫面啦咁。 我到而家都不能夠不承認，我覺得其實我真係好佩服做 IT 或者做網頁嘅一啲朋友仔嘅，我真係覺得佢哋係用咗人生絕大部分嘅精神去鑽研呢啲我學一世都學唔識嘅嘢，係好勁嘅一件事嚟嘅。我對住嗰啲曲我就頭痛㗎啦，我就會瞓覺㗎啦，因為 哦唔係嘅，咁你又調翻轉，你都有叻嘅地方嘛。有一啲人可能對住歌曲個曲佢都有頭痛咧。 咁好彩我冇啦，即系呢一啲说话俾啲歌手听到啊，俾音乐人听到，其实都好 sad 啊，真系。 唔系嗰个头意思，佢可能佢都唔识理解嘛，我觉得佢唔系中意听歌咁样。大家都有唔同嘅曲要。 咁但系讲翻你个网页先啦，点解无啦啦又想整抽起条筋想整个网页咁样咧？ 呢个故事咧就系一个叫临急抱佛脚的故事。 OK， 咁因为要update 下自己嗰个 portfolio 啦， 系。 咁因为就要 send 出去又要成啦。 最近都。 多嘢做啦，因为系嘛， 要唔系要谂下呢样，系啦，即系方便啲咯，你要整理一下自己，因为你做咗好多嘢，你要记录翻你自己嘅工作记录咁啦，你当。咁因为我自己搞㗎啦嘛，即係你每次公司可能会已经帮你 mark 好晒你今年做咗啲咩 project， 咁你自己记录住，咁你随时就可以掉出去。 我想问一个 sorry 啊，我想打个岔先，我想问你人生入面有冇写个 CV 啊？ 有写好多。 但係你做呢一行应该係好少需要用到 CV。 但我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未入呢一行啊嘛。 哦、 我都有求职过嗰阵、 okay, okay, okay. 时写过好多嗰啲 cover letter。 我记得你去种树㗎嘛试过。 係啦嗰陣囉。 係。 做过即係搵好多工。咁嗰、那个 resume 啦或者叫 CV 啦。 係。 咁一就 set 死咗嘅，但係最高難度就係要有一個 cover letter，因為 cover letter 你去每一份工，你都要 tailor made 一篇嘢俾佢， 係噶，冇錯。 咁所以嗰陣時係寫大量嘅，咁甚至乎你 in 唔同嘅工種會有分別啦。例如你去我嗰時有 in 想 in 一啲雜誌嘅遊戲雜誌咁樣，咁、 哦、 你寫嘅內文其實就唔一樣 噶啦，係啊。 譬如想去嗰陣時都有少少網媒嘅想去。咁你可能变咗要拍片去啊，或者总之你写嘅内容就已经不一样啦， 同埋要因应翻嗰个嘅题材啦， 同埋要求啦，试过旅游杂志咁样，可能要你写篇游记俾佢嘅，咁你呢一个咪又系要 tailor made 俾佢咯，咁所以你要按翻对方嘅公司嘅性质等等，你要去整啦， 但 系写好多， 你系有冇 keep 住 update 嗰个 CV 先？即系因为学你话斋，因为你个 profile 咧只会越堆积越厚嘅啫嘛，你要不停咁样去 update 噶嘛。 我就系发现其实冇，当我寻晚打翻开自己一路储翻嚟嗰啲嘢， 系 就发现首先啲相好旧啦， 系 见到个样都唔想揾你啦， 亦都唔会认得你啦。见到个身形吓、啊， 你摆落去张合照，可唔可以梳下头咧？呢位先生咁啦、啊，又或者摆第一页自己嗰张相，已经系讲五六年前个样又细个啦，跟住个发型又唔知点啦， 跟住笑容又好尴尬啦， 同埋与现实不符，因为嗰时瘦啲啦，咁咧好多嘢都唔同咗啦嘛，你个质地唔同咗噶嘛， okay. 你嗰时好望落去好清洁嘅一个 小 伙子，系而家就即系老咗啦嘛，已经叫做，咁嗰张相又觉得唔啱用咯。咁你里边所做过嘅工作类型啊，咁都冇 update 落去，停咗一排啦。 OK， 咁我觉得都关，因为疫症事嗰阵时就少咗要掉出去嘅机会。 都明嘅， 咁你咪唔 update 咯。 系系系， 咁个人懒就系咁噶啦。咁所以隔咗咁耐，就发现我有好多嘢要 update， 同埋啲相一路冇 save 起咧，拿起手要搵一张相真系好难。 啊！ 摆封面嗰张相啊，讲紧 系，但系你平时唔系都好中意储嘢嘅咩？即系你应该系拿上手就应该有一扎嘅、哦。 我有储啊！我打开我电话嗰一个photos 里边啦、啊，有40,000+相啊！我点样？你点样？ 捞都捞唔到出嚟、啊， 我储晒 就系储太多， 储太多，我根本升唔起。我如果突然之间拿起手要揾系点？咁、 okay. 我当然曾经有一段时间个人好手尾啲咧，我会帮某一啲嘅类型开 album， 譬如我真系有一个 folder 叫做 portfolio， OK， 咁里边有一啲相就系以前影低嘅。嗱、啊，我就系讲紧呢张啦，好多年前嘅呢张啦，五六年前咁， 见得系 唔啱数啦个感觉， 绝对系唔系你嚟噶啦。 跟住有一啲可能之前 keep 起咗啦，影 呢个都仲似啲样嘅， 但系又唔算好睇啊嘛。 应该呢个系嗰阵时仲系做系咪都系做 Give Me Five 嗰段时间咯、 啊， 即系呢啲。你系储咗十零张，但系你发现冇一张用得。咁、我嗰40,000+相里边，我点样可以揾到咧？于是乎就开始揾朋友啦，就哦，我印象中咧。你又幫我影嗰啲相，好似都 OK 嘅。有冇啲單頭我用得？因為我整 portfolio 咁，就發現原來都好難。咁自己 IG 其實你大家有睇過就知，我好少擺自己單頭嘅相。 同埋 IG 通常都係擺生活嘢多啲噶啦。 即係我又唔係 model， 唔會 keep 住有嗰啲咁嘅相啦。 你如果係咁喺 IG 度揾到你嗰啲單人相咧、我就驚啦，真係。 咁總之勉強之下咧，都 crop 下都可以剪裁到一張見到自己樣嘅。 係。 咁點解話整網頁呢？就係、是、因為我本身都係諗住用最 low tech 嘅方法，開個 PowerPoint 或者點樣咪打 point form 掉啲嘢上去，但我就覺得好唔吸引啊！我本身嗰個就係白底黑字加上就係咁簡單，冇任何設計成分。 OK， 咁於是乎我就上網喺 Google 嗰度打， 係整網頁咁樣係嘛？Website design 咁樣係嘛 ？How to make Actor portfolio， 哇！你打得咁 detail 噶，即系咧，你通常 Google 咧有两种方法噶嘛，有啲人系打 keywords 嘅，有啲人系成句嘢打落去嘅，你就系成句嘢打落去嗰啲。 How to make actor portfolio？ OK， 好精准啊要。 咁然后出现到一扎嘅网站咧、嗯，全部都系纯文字讨论。大家都要知道纯文字讨论就冇意义啦，系咪先？ 帮唔到手啦， 系咧图咧咁样， 系咯， 冇图嘅咁样。咁但係喺我尋找当中啲字我完全冇睇嘅，因为冇意义啦喺我嘅角度。因为我其实知要摆啲乜嘢落去，但我想有个 sample 睇点样整理，同埋啲 graphic 上面有冇一啲 template 可以免费用到。 Okay. 跟住呢无意之中就俾我揾到一啲免费嘅网站。呢啲网站係帮你整一个网站。 几好啊！喂，用一个网站去整一个网站呢个概念好好、啊， 系好多。咁当然佢有收费嘅部分嘅，咁、但系其实你就算唔用嗰啲 feature， 你都可以运作，即系好似你玩 一個 你玩啲 app 好多都系咁噶啦。 即系你俾钱咪功能进阶啲咯，咁你唔俾钱啊，咁啲嘢就简单 啲咯。咁但系我嘅角度又用到咪得咯。 系， 于是乎就揾一个好靓嘅 template。 嗯。 好开心咁咧，就开始左砌右砌，即系齐晒啲嘢。你只需要换张相改字，咁佢、连嗰个底本身嘅设计已经有一个风格。 佢已经有个 template 噶啦，你只需要换图、换字、换 link 嘅啫。 系啦， 好、方便、啊。 咁同埋佢本身佢有好多唔同类型拣嘅，即系有一啲就系、去按你，譬如你做 creative 嘅又有，可能你做 designer 又有一啲 type， 咁我就揀咗一个我觉得啱数啲，咁佢就 clean 啲、简单啲。 O K， 咁变相你换啲相落去会切合翻，因为人哋本身整一定好靓啦，虽然系 template 啫，但佢嗰啲色通嗰啲全部夹好晒噶。咁然之后 你就觉得自己好有成功感啦， 系啊，好靓啊！头先我 send 咗俾你睇，你望嗰下， 我都觉得喂，唔似一个即系唔识整网页嘅人整出嚟，因为佢本身嗰啲格局咧已经系好清晰同埋好简约嘅、我好中意佢嗰种好简约嘅风格嘅。 系啊， 咁、但 系 即系当然有好多嘢要慢慢换走佢啦、 所以我觉得玩得好开心，我以一个玩嘅角度啊。 但系你有冇谂过啊？即系我哋成日上网嗰啲嘢都话免费嘅最贵噶嘛？你有冇惊即系你用免费嘅网页，可能即系可能 会有啲 要有啲唔好嘅影响啊？ 暂时未见咯， 系啊， 系啦。但系呢个网站其实我见咗好耐。 哦 ，OK。 咁当然线上其实有好多啦，咁你自己 research 就会揾到啦。咁、我就觉得几有成功感啊！几廿岁人嚟学整网页， 仲要都整出嚟。 工联会学整网页 ，OK 咁、样。 系啦，即系靓咯，我自己觉得舒服咯。咁当然。我觉得自己要试嘅，同埋我觉得都系 inspired by 一个人，就系佢 Candy Sun 啦。嗰次做访问，佢咪话自己而家好多嘢 involve 喺自己 project 里边嘅， 系啊，落手落脚搞嘅。 而其中一样，我哋嗰次都好惊叹，就系佢自己整个网页出嚟啦。系啊，所以我而家学习佢，自己都学整网页。佢系 Candy Sun 无名故事。 的小小故事，陈述不出心意义。难明的小小暗示，迷惑所知的一意。尘寰当中徘徊，人来又往，寂静中勾起一丝碰撞和涟漪，谈一堂，爱一方，竟花光。让我躲于天边一方，让我终于撕毁的心脏。让故事随意飘过，伤痕随风雨下葬，待转身回头看。重读方知真了然，

第八届全港运动会就快到啦！港运会有八个比赛项目：田径、羽毛球、篮球、五人足球、游泳、乒乓球、网球同排球。市民而家可以报名参加运动员选拔，唔好再隐藏实力，代表自己嘅地区参赛，展现不一样嘅你。快啲嚟报名啦！详情可浏览 hongkonggames.hk。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恭贺香港剑击运动员蔡俊彦、张小伦、杨子嘉在全运会男子花剑团体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抄身份证号码够难，呢张都要抄，呢张佢用嚟买嘢搭车㗎喎。 要抄低㗎，万一，我讲万一啊，你唔知家中长辈去咗边，凭住呢个号码可以帮到你㗎。 巴士公司有个新嘅服务，只要失踪长者上车嘟卡嘅时候，车长会即时知道，咁咪可以帮屋企人尽快搵返个长辈囉。 又几细心喎，仲有冇其他长者友善嘅服务同设施呀？ 当然有啦，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的灵活城市资讯站啦。 骚动音乐，骚动 Anson B Crush Oh No， 即一路录的时候，萧老板会不断地讲啲 tips 啊，他会分享一下每一个人的 taste， 其实就是你成世睇过所有嘢个 average 嚟噶嘛，强烈地建议我去真系听多啲唔同嘅嘢，同睇多啲唔同嘅嘢，咁到时候我个 taste 就会越嚟越好 啊！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 苏动音乐， 等到九四点。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上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粒上 暗恋交幻象， 今晚嗱嗱声做完节目，我要翻屋企食中秋饭啊！ 唔系话咗你知，而家出面塞晒车咯，你咁赶都冇用嘅。如果你而家又喺车上面等待紧喺途中嘅话，好善用呢个时间啦。 一辈子无限可能，为何每日如是沿着原路漫行？车贴车，前面很近，你我他仔楼大桥，满极亦强忍，停了又行了，行了又停了， 还有 首好啱你塞緊車時候聽嘅作品。 停了又行了，行了又想不想到那彼岸？如果有期望，为何习惯困境里蹉跎？其实我想怎过？行了又停了。 他同样都是在塞车途中创作想到这首作品出来。Monkey 960。 每天七点看眼变重复，起身梳洗穿上这时装，假装不想出去这房间，早餐就够鲜奶 张美仪嘅最后的黄昏，既然车就塞硬嘅啦，不如 follow the flow 啦。

擇舊歌，穿不過心裏一雙耳朵。只但我早上好，而且吉他更困惑。茫茫無謂日子，把這裏的各位給上鎖。聽我吶喊聲，來尋覓自由，哪怕惹大禍。仍然沉默真是傻。 有机，大任务接得起，两个机正一期，有发一。 啱呢个旅程由大家喺个西部去到呢个特务片种啊，一年听过两首，包括有 Nowhere Boys 嘅《无处有人》，同埋姜涛仲有肥仔合作嘅《特务肥姜 2.0》啊。咁一间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会有今日我哋嘅嘉宾 Edgar 同我哋一年介绍佢两首嘅派台作品嘅。而家先一节六点钟嘅新闻报道啦。 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啦，喺中秋节嘅傍晚咧，大部分地方都相当塞车噶。咁首先跟进咧，较早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油站同埋近李安苑嘅两宗意外都清咗场噶啦。咁啊，龙尾咧分别排到近东隧嘅收费广场，同埋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噶。咁啊，沿住将军澳隧道啦，车龙一路排到环保大道近宝邑路。啟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之内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排到去启福道近 Mega Box。仲有啦，中环湾仔绕道去中环方向车多，而家系间封噶。去中环方向，中环湾仔绕道去中环方向系间封。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加士居道过海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另一边就排到西湾河泰安楼。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一路就排到去公主道近爱民村。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鲤鱼门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这边车龙就排到去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跟住顺德中心那段车多繁忙了，车龙一路排到去下角道那边。另外花园道上行跟住爱都大厦挤塞，车龙一路又沿住排到内下角道，加埋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另外在九龙在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就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车龙就塞到去城门隧道往沙田方向的管道之内。另一边就沿住尖山隧道一路就排到出去蝴蝶谷嗰一边噶，排到出去九龙嘅蝴蝶谷嗰一边噶。咁而家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就封咗一条慢线嘅。另外喺荃湾德士古道去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一路排到荃青交汇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喺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彩赛事以及闭幕礼盛况，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港台电视32 为你倾力播放。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 系邓慧思啊！当年我主持盲碟传真，最快要将第一首嘅新歌带俾听众，见到当年自己拣嗰啲歌成为今日嘅经典，哇！嗰种满足感真系难以形容啊！今时今日喺二台介绍新歌呢个重任，就要交俾骚动音乐嘅波盛同埋斌神。 多谢 Vincent 师姐，我哋一定会出尽全力 播多啲好歌，做好骚动音乐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一介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歌城中秋节咁开心，不如写句嘢俾呢位嘉宾应应节咧。 呢句应到绝一绝啦，听住咯。 江海家好月圆庆中秋， 哇咁欢乐，我一定要攞埋嗰啲月饼啊、荧光棒啊，去同我一齐做访问先得。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 Ega 江海嘉嘅，你好， 系啦， 住江好靓嘅呢个， 附上呢一个中秋节嘅应节佳品啦，我哋 系啊，今次系我哋监制 Carmen 平时佢写啦，今次佢直情提议埋呢一句啊，哇，中秋节都嚟啦， 系， 不如整一句江海嘉好月圆庆中秋， 因为我哋监制咧成日都话好中意 Ega 嘅，我觉得佢呢一句系待住咗好耐， 好耐噶， 系啦。咁所以今次就好啦 ，OK 啦，監製你話事啦咁樣。 但係佢寫嗰啲字跡都唔同咗啲喎，有所改變咯。 因為佢 keep 住有練字啊。 係啊，好靚喎今次寫。 希望 Ega 上到嚟都會有啲驚喜啦，即係可以有啲唔同啦。 係希望佢中意。 我中意。 係再加上配合呢個卷軸咁中式咧，即係一個中秋節，即係 Ega 你可能同屋企等等平時即係呢個節日會有冇話點樣慶祝㗎啫？ 今年慘啲，今日冇屋企人啊。係。咁但系平时我都，但系都会收到，今年特别啦，收到好多月饼嘅 gift 啦，但系得我一个人咯，咁我就系咁送俾侧边啲朋友啊，亲戚啊咁样。 咁你中意食传统嗰啲，定系新式嗰啲冰皮月饼，或者嗰啲奇怪味嗰啲咧？咩水晶包味嗰啲咧？ 水晶包，其实我自己比较中意食嗰啲奶黄，奶黄月饼，系、啊，即系都。有傳統嗰只就真係蓮蓉噶嘛， 係係係係咯，奶黃嗰啲就叮一叮叮佢半分鐘攞嚟食就好香噶嘛， 好好食。但係我嗰啲係停唔到嘅，即係以前你食一啲傳統嘅一攋咁樣切四個咁樣攞個燈籠仔咁樣玩，跟住你食完一攋食多攋你就。that's it 噶啦嘛， 系就够噶啦，系啊， 系啊，就已经够要食嗰啲生果噶啦嘛， 系。 咁但系而家呢啲呢一种咧系可以，呢种系停唔到食噶咯。 你试去食甜品咯，佢嗰种，因为佢又整得细个啲咧，有啲，咁你就可以好似食好多咁样样咯，那个感觉系。 系啊系啊，同埋、啊、你细细个好似食食下就唔知点解，好似 high tea 嗰啲。 系啦系啦，就系嗰啲喺个架。 因为食食下就哎呀唔小心食咗，跟住就好 guilty 啊。 有冇话即系喺中秋节嘅前夕，亦特登去做多啲运动，去俾自己有多少少 quota？ 我如果答你系好重偶像包袱啊。 都系全部都食完之后先做噶啦，应 该。咁但系会唔会即系 Ega 喺呢啲即系可能近几年嘅疫情底下少咗出去庆节啦？咁会唔会即系可能喺屋企即系赏下月啊、把下酒啊，跟住然后又可以写下歌咁，趁住呢啲望住个月亮，好似好有 feel 啊咁样。 望住咁啊，其实都有阵时会望下个月亮，即系如果好圆嘅时候，或者啊咁啱系喺个窗出边，咦好靓喎，咁都会睇。你话饮酒我就唔会好少饮酒，喺屋企特别。通常啲人话啊，你会唔会饮下酒有灵感写歌？我一饮完我就瞓觉，即系我觉得要 separate， 因为做歌系工，即系一个工作嘅一部分，同埋你好 focus 啊。咁你饮酒系 relax， 就系、是、即系饮得酒就想 relax 噶嘛， 就唔想饮得酒嚟谂嘢。 系啦，咁就会仲辛苦，咁我唔会啦。系，但系喺屋企里边会有。我同我嘅三隻小狗、一隻貓同埋我個工人姐姐嘅生活，其實都幾有趣嘅。因為其實我個姐姐係本身同張生嗰個係差唔多嘅，即、係我有陣時見到佢經歷嘅嘢，我都 好明白 經歷緊咯。 即係講緊主食嗰方面嘅， 咁就所以我都會有陣時同佢研究啦，一齊學一下，一齊煮一下。咁依個會變咗，因為佢其實都好慘啊，離鄉別井，即係大家啲仔女又見唔到啊，或者屋企人又見唔到啊。其實我哋有少少同病相憐嘅，係同一間屋裏邊。咁大家就會啊，不如做啲嘢咯，不如買個蛋糕仔啊，慶祝。哦、我哋不如一起去焗啲乜嘢啊，做啲乜嘢咁样咯。 OK， 嗱咁啊，今日咧有你派台歌，即系派到上嚟介绍啦。咁有一首就 系 《理性与任性之间》啦，另一首就系、是英文嘅作品。上次我哋电话度轻轻都有讲过啦，即系 What are we gonna do？ 咁啊，两首歌，咁我哋。都會先估下呢首，即係我哋聽完之後咁，因為有機會估嘅歌唔同，亦都可能估同一首咁、因為都未知道大家互相估啲咩， 冇溝通過㗎，係 啦，你估先 啊，好啊，我估先啦，嗱，我估咧，今次我估就係估 What are we gonna do 啦，因為我覺得聽落去嘅時候咧，我第一次聽嘅感覺係，我唔知點解 Ega 寫有一個畫面係 Ega 寫呢首歌嘅時候，嗰排應該睇咗好多愛情電影啊，因為我有一種係聽落去，哇，好有嗰啲咧外國。嘅愛情電影嘅插曲嘅 feel， 咁然後我就係咪睇好多愛情電影嘅時候，跟住突然啲 feel 嚟啦，咁就寫咗呢首歌咧。我嗰陣時係咁樣諗嘅， 係可能喺屋企同工人姐姐一齊睇緊戲， 係啦， 一直有呢個感覺咁樣睇套戲咁啊。 咁揭曉英文歌先， 好啊， 比較近你嘅、 那 個意思，因為呢首歌可以直接講噶啦， 係可以可以。 呢首歌其實取景於即係唔係取景，其實喺我自己腦裏邊嘅取景，即係個背景係五六十年代嘅感覺嚟嘅、因為我覺得嗰個年代咧係好浪漫嘅。因为好多时候冇手提电话啦，冇科技啦，你约一个人喺一笪地方，你净系要喺屋企里边打完约几点 ，OK 约咗啦，你就去嗰度等，嗰、那个人可能会有迟到啊，或者可能唔嚟啊，或者乜嘢，但系大家都会好用心去赴会呢一个约定咯。咁我觉得以前嘅人拍拖亦都会好多时候一首歌系代表住大家嘅爱情，即系可能我送呢只碟俾你，或者呢一首歌就系听到大家会跳舞啊。呢一首歌咧就一首嘅一首嘅 love song， 好似每对 lovers 都会有一个主题曲咁。咁、所以我諗係諗嗰個年代，因為我覺得幾愛情狂嘅呢個年代。咁所以我寫嘅時候但係我覺得亦都係好似每一對情侶會發生啦，即係一齊耐咗嘅時候就會覺得啊冇咗愛情嘅感覺啊，或者點解好似唔係好似我哋當初識嘅時候嗰啲感受啊，或者我聽翻呢首歌嘅時候已經冇 feel 啊。我就有一個咁樣嘅畫面，咁所以就寫咗個題目叫 What are we gonna do？ 因為我覺得好多嘅情侶其實一齊耐咗都會有呢個 question 呢個問題嘅。咁當中寫呢一首歌裏面嘅 message。其实冇答案噶，即系有啲人系解决到，有啲人系解决唔到，有啲人会继续成世就一齐，可能另外对方就一个盘啦，或者 就在这一刻到 cut off， 即是每个人 的方法方式不同，在这个故事里面是 open end 的，即是没有了爱情的感觉，但是想挽救 and 不知道怎样好，但是你觉得那个人不是你的 the one 吗？但是又不是的、那个、感觉，即是那个矛盾位。所以之前讲在电话讲是即是理性与任性之间和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都是 open ending， 就是这解咯、即是没有一个 answer， 很多东西especially 我们觉得回来现实世界的话 especially go through 了 COVID 这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很多东西是不是绝对的咯。是是，所以我觉得当你不是一定绝对或者一定很多一定的时候，不如我们学会 live with it， 其实有时候答案可能十年二十年后才会出现的、这个状态这一首的情歌讲的就是这一样东西 It's just a feeling、 What are we gonna do 编曲那位朋友就是 Derek 啦、就是找他去帮忙去处理这一首歌、有没有都一些特别原因，是不是认识了很久了都已经， 因为突然间我自己有些突然间的改变，在这一碟里面很多歌都用吉他写跟着就想着、我知道他对吉他的 sound 的声的 taste 很好的 Derek， 还有他的编曲其实反而未有一首真的跟他合作过真的全首给他编的一首作品、所以我觉得脑海之中找到他的，同埋亦都觉得佢弹嘅嘢会好衬呢首歌咯 ，which is 我其实好中意个编曲都 系 啊，咁但系我觉得系一个好好玩嘅 project 嚟嘅英文碟呢、這、一个，因为其实成只碟嗰个构思都系一只 OST 嚟嘅，所以、有啲电影感觉喺里边，即系如果我喺度谂啊，如果呢只碟我会写好多首唔同电影嘅插曲会点写咧？即系 not even 我一定系写佢嘅主题曲，即系写好多唔同 scenario， 所以其实几多实验性嘅音乐嘅喺呢只碟里边系。 同埋係咪寫呢首歌嘅時候，其實已經決定咗呢一首就係已經會係一首英文歌嚟？因為我聽到佢 chorus 咧，我發現呢隻歌比以往有一啲作品唔同，就係佢嘅 chorus 你會比較多轉音喺入邊嘅。咁嗰啲係我近年喺可能聽一啲歐美嘅作品會經常會聽到唔同嘅音樂人有呢一種嘅演繹。係咪寫嘅時候其實已經覺得呢首我係要做英文嘅咁樣？ 呢首歌其實 just。一寫的時候其實我都會斷定那首歌是英文還是中文、因為寫那個方式很不同很不一樣的，但是這首歌因為知道其實是想寫個故事，有時候我會開始了一首歌一直寫的時候我就覺得是沒辦法做中文的了，或者是沒辦法其他語言 It just happened 是英文的了，那我就會不會間轉它了、所以我有很多歌的作品都是沒有出過街的，因為 轉不到做中文 轉不到做廣東話的，但是我就會很 go with the flow 去寫，有時候也都是填那些詞的時候都是自己突然间会出现那些字眼，跟住猜猜下就好似写晒成首歌啦。 咁呢一张英文嘅专辑，你话会好似一啲 OST 咁样，其实呢一个概念有冇话系几时开始出现系啊？同埋点样嚟？会觉得咁样做一张专辑咧有？ 呢个系其实我之前有一首 demo 叫 Wonderful You， 咁、我见到好多网上边好得意嘅嘢，就系、是、好多人会将呢一首歌 key 咗。在他们拍的故事里面，或者是为了这首歌去拍一个故事，因为很 creative， 有些很搞笑，有些很浪漫，有些很跟着我觉得其实好，因为现在这个世代实在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creative 来的嘛，其实即你有一个平台玩，其实你就会发觉很多人都很有创意的嘛，所以其实我 even 有想过这只碟是就这样出的歌，跟着 NM 给他们大家自己去拍，但是我自己又会很贪心，我很想为了这个故事呈现回自己想有，所以就慢慢一步一步做这一张专辑出来，但是最初的概念都是 inspired by 我的 fans、 有没有说这张专辑里面会有多少 track， 因为如果你说好像 OST 甚至乎实验性，可能那个曲风或者那个 structure 跟一般即 pop song 不同的话，会不会都即长短，有些可能两分钟，有些七分钟， 有啊， 跟着 有 的，即这样的， 是啊，会有些 能分幾鐘啊，有啲十五分鐘啊咁樣。其實真係冇乜框框嘅喺呢一隻碟度，所以其實幾好玩嘅呢一張碟。亦都大家可能一路聽嘅時候，其實唔係好似我之前做中文歌嗰啲曲風，即係嚟緊出嘅亦都會係啦。但是我觉得就是个语言上面有一些嘢是我不做得的呢，我就在这张英文碟里面会做咯。但是所以今次这个 OST 其实比较贪心的，即是今天就想做这个角色，听日就想做那个角色。即是 even 我有一些是一个醉酒佬来的，即是一个一个 story 里面。但是我觉得是即是好好玩的，因为可以好天马行空咯。 有冇預計幾時會推出啊？咁呢一個， 而家就好努力去做啦。咁啊，希望可以 catch 到今年內啦。 係咯，因為同埋啱啱你講呢一首歌個腦裏面出五六十年代啦。咁喺呢一首英文歌嘅 MV 咧，其實都係一個好懷舊嘅歷史建築嗰度拍嗰個噶嘛。 係啊，幾得意嘅，因為揾咗一班班底係從來未合作過嘅。咁通常我去揾一啲導演，我都好喜歡揾啲唔係拍開 MV 或者係，因為我覺得有陣時係會撞到一啲嘢出嚟嘅。 因為喺 MV 裏面雖然話係佢冇一個故事，但係我見到佢哋都將佢分好似四個 chapter， 一二三四，即係 the couple 啊，跟住佢最尾變 the lover。咁呢啲佢哋有冇即係都話俾你聽啊？點解佢會有咁樣嘅諗法，去咁樣安排你個 MV 咧？ 其實幾得意嘅，我初。淨係俾咗頭先所講嘅嘢佢啦，跟住佢翻到嚟，佢就攞一張 angel card。 哦， 咁嗰張 card 咧，嗰張牌咧就叫 the lovers， 咁就有兩個一對情侶喺度嘅。咁我就喺後邊嘅一個 like god 咁，咁樣啦。咁佢就話想拍呢一個嘢出嚟，我話嚇點拍啊？跟住我就知道我揾啱人啦，因為我好中意聽啲嚇。如果有咁样嘅反应就啱噶啦。 The darkness falls right into my heart, into yours too.Everything, they seem to be so hard to hold on to. But we say I love you, and now they fade. They seem to fade away. We wanted you. And every song that reminds me of how we used to do, no longer tell the truth. Why can't I just let it fade away?Just let me walk away. Say today, you gotta head your way. You're gonna let me head my way. But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every day, I don't know why I still be thinking about you. I gotta stay true. I don't know why. You gotta let me too. Cause every single song you used to sing to me reminds me just how you should be the one for me too. Thursday, Friday, every day. I don't know why I still be thinking about you. You, I gotta stay true. Ega 的英文派对作品 What are we gonna do? 六点半新闻回来之后，他就会介绍广东话派对作品理性与任性之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对于有报道指中央要求本港大地产商协助解决房屋问题，不容许垄断，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呢啲属于传闻，唔可以证实或者评论。佢感到地产商好愿意配合政府政策。地产建设商会主席梁志坚话：唔清楚有冇个别地产商曾经同中央官员会面，但地产商对土地供应好紧张，相信中央最紧张有人囤地，但会员已经作出澄清。佢又话：几间大发展商亦有捐出农地以增加短期供应。团体研学施政召集人黄日千以及两名前成员被控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押后至到十一月在区域法院审理，等候转介文件。主任裁判官苏文龙拒绝三人保释申请，三人要还押后讯。三名被告介乎十八至二十岁，包括黄日坚、研学施政前成员陈子深以及朱慧莹。控罪话三人与另一名研学施政成员黄婉林及其他人串谋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目的是颠覆国家政权，包括推翻、破坏中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国根本制度、中国中央或香港特区政权机关。日本东京都新增25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三个月以来首次回落至300宗以下。重症患者有152人，较昨日减少17人。另外再多3名患者死亡。东京都至今有372,500多人染疫，2,804名患者不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咁啊，启德隧道去尖沙咀尖田管道里面慢线就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龙尾喺启福道近住验车中心。启德隧道尖沙咀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处理当中，龙尾去到启福道近住验车中心。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因为多车嘅关系，管道嘅慢线是需要临时封闭嘅。长青隧道之前去机场方向都是因为多车关系，都是实施过间歇性封闭措施，取消咗㗎啦，不过都是交通繁忙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龙尾都分别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继续有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啊！呢一个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

唱。 咁啊，跟住另外就揭曉廣東話呢一首歌頭先管理性與任性之間，我話係即係經歷咗一首歌之後個 outro 30秒左右嘅時間咧，就係、是我自己聽會覺得係好似會想起咗一個人之後，你都冇得再見佢，一種沉澱嚟。咁但係沉澱之餘，個底會有一啲英文嘅歌詞去好濕陶地咁樣喺度唱出嚟，就係、是、好似你 meditation 有人輔助緊你去。去繼續去諗呢一個人，幫你去沉澱一個過程嚟，去完結呢首歌。係、啦，我有一個咁嘅諗法啦。 嗯，你嘅人係講呢首歌係呢個人，因為係。 我真係我會諗起一個女仔咁樣樣。 哦、okay, okay, 我真係有諗起一個女仔咁樣。 邊個女仔 咁？係啦，以前中意過嘅一個女仔，跟住係即係有嗰種感覺。我都幻想，如果真係見翻佢，會即係會點樣樣咧？會唔會好似呢首歌咁啊？定係我會唔打招呼咧？咁係腦裏邊有個咁嘅人出現過嘅。 係。其实几似嘅，当中都有一啲嘢。 嗯， 因为呢一首歌讲嘅系我都唔系好记得我上次电话自己讲咗乜，所以我再 嚟过，再嚟过， 讲多一次，大家唔好介意。 系， 讲嘅系一对情侣啦，即系我初头又系自己好有画面啦，即系一路拍嘅时候，反而知道呢一首歌一定系拍一个故事， 系。 但是咁就想讲嘅就係呢一对情侣，我觉得每对情侣都有嘅，唔係淨係呢一对，你会想同一个人行到去某一个位置，或者你会想大家可能共同有一个屋企，有一个可能目标想一起达成，咁呢一对情侣亦都係囉。咁大家呢一对情侣一起咗，其实呢、這個 MV 嘅背景咧，佢哋係一齊咗五年嘅啦。 哦，咁 所以佢哋就係有 make plan for the future。咁大家只係一路行嘅時候，嘅過程之中，其實個比重反而愛情少咗，理想多咗。 多咗。 係啊，咁當中佢哋其實大家喺 middle of the road 嘅時候，大家都做咗一個決定，係繼續去追自己想做嘅事。而放棄了對方的某程度上，去到某一個位嘅時候，大家就發現原來已經冇咗愛情嘅感覺，分開咗，即係魯莽啦。其實 係 咁，其實當佢哋去到目標嘅時候咧，你知現實世界咧，你 set 個目標係100，通常都係50噶嘛。 係，已經好好。 係啊，所以其實呢個 MV 嘅故事裏面咧，係講呢個女仔係一個廚窗設計師啦。咁佢最後得到一間studio 啦。呢、這個男仔係好想開一間餐廳，佢變咗一個廚師，一個係即係一個高級餐廳嘅廚師咁樣啦。咁但係佢哋嘅相遇咯。咁當中其實當佢哋相遇嘅时候，就发觉原来大家最开心嗰个片段系反而系最初喺起点去幻想嗰时候系最美好咯。 嗯， 喺个爱情当中，咁而佢哋好似到咗个目标，但系嗰个目标系 not even 佢哋自己想真系完全达到嘅。咁但系就发觉咯，放弃咗对方。咁喺呢一度里边，佢哋会唔会一齐翻啊？或者点样啊？其实都系一个 open ending 啊 ，open question 嚟嘅，系。 即所以就是在反而追尋了自己梦想，去到我终于达成了之后，那一刻才望翻侧边，咦，那个人不在了，这样。即是你很幸运的，就好像 MV 这样见回他。 是啊， 是。 你不幸运就没了。 算不算幸运呢？但是那样东西，因为很纠结的嘛，都。即是你当你见回那一刻呢，其实都那个。个心入边都可能会谂另一个平行时空嘅，我哋又会系点咧咁嗰啲噶嘛？咁所以即系学阿 Edgar 话斋一个open end 嘅故仔啦。咁但系系咪都好似好有击中你双环 咁？又唔可以叫双环嘅，即系我只系我有感觉 啊。OK OK OK， 只不过我未出现嗰日，即系见翻面嘅嗰一刻咁解嘅啫，咁样。 系啊，不过我都其实好想多谢林若玲嘅，因为。我觉得写得好好嘅呢份词，真系即系嗰、那个嗰、那个矛盾位，即系理性与任性之间。首先呢一句嘢已经系你每天都会发生啦，即系人性系会有一啲咁嘅嘢，落泪又大笑之间，即系冇一件 遇到一個人不會一定是只是哭或者不會一定只是開心，即是他講很多關於我們會感受到或者 go through 到的東西，我覺得寫得很好分詞。 但最初跟 Riley 去傾呢一個故仔或者傾呢一份詞嘅時候，有冇都即係可能大家去傾偈要可能都要 share 下大家嘅一啲諗法啊，或者要 share 下一啲經歷啊嘅時候，其實都會佢都會比較即係問得比較透徹啲啊 ，Riley 佢。 其實我哋都係一個佢會聽我嘅諗法，佢亦都會有表達自己嘅諗法，即係好少係淨係自問一方的嘢咯，即系我哋兩個幾得意嘅，即系嗰、那個有陣時我自己寫完 demo， 我 even 唔會同佢講嘢嘅，即系就有佢填佢想填嘅故事。 係 咁，但系喺呢一個故事裏邊，因為我都會同佢講咗無論我 city pop 啦，我中文碟、英文碟咧，即系某一啲嘢咧，我係其實我好想發自於自己內心少少嘅，即系因為我覺得。经过了这两年，很多人都会多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什么才可以令到自己快乐嘛，还有我想活一个怎样的人生嘛，即是大家都会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在这里。所以做这首歌的时候也都是，即是 City Pop 是讲话我独处，其实都不是，不是那么害怕的，其实都可以很开心的。理性与任性之间就是讲当你有时觉得辛苦或者你觉得痛的时候，这一种都是人生里面的一些感受来的。这一种其实是你们应该去，不是应该的，是我觉得我自己在自己身上你去 embrace 这一样东西其实是好一点的。不需要痛的时候就接受它痛咯。即是不需要夹硬要它快一点个伤口好翻。所以它有句歌词是其实我的伤口不需急于处理，还是能够与痛在一起，就是讲这样东西。即是怎样去与痛共存同埋 make peace with yourself。 咁剛才你有讲过一首歌究竟嗰个画面上面系唯美啲嘅定系故事，咁呢首歌你就知道。 好地㗎呢 个系好地。 系啊，系一幅 painting 上落嚟出返你人。 一个食烟喎，你见到呢个画面都值回票价。 好多大胆尝试啊，大家。 我要话个秘密俾大家听，其实我哋当中喺个 MV 里面嘅对白呢，咪见到我喺度好深情咁望住佢讲几句说话。 其实 系讲啲咩呢？ 我想尝试读唇。 通常会想知道呢啲事情。 但通常系可能咧，我估一下，我估咗先就系、是、通常咧啲对白都系唔系 关事， 关事可能系喂点啊，食咗饭未啊？喂，好痛啊！快啲收工啊！咁样啊，系咪咁样嘅咧？ 其实咧系我系真系唔识食烟嘅， 系 咁咧。呢、這个 shot 咧，其实要 take 咗四次，因为我无论我成日点支烟又点唔着啊，即系吸又冇烟喷出嚟。咁其实我望住佢嗰一下，佢同我讲。你支烟调转咗，咁系啦，就唔知点解拍出嚟就好似好有爱咁样。 有嘅，即系嗰啲重逢翻，跟住咧你弹翻出去同佢倾偈，跟住就有啲咁样少少搞笑嘅嘢咁样咯。系OK 嘅，咁样睇落去。 系 咁即系画面上面有呢、這个，同埋你话一首歌能唔能够变成即系填到广东话词落去，你话都会 feel 到。咁呢一首歌能够填到落去，我觉得都几有趣，就系、是、因为呢首歌个英，即系以往你嘅广东话歌都会有一啲英文嘅词喺里边， 系 即系甚至乎好 catchy 嘅 chorus 位都会有。但今次呢、這个我见到完全系。差不多接近冇咁滯嘅，今次呢首 係啊係，呢首係冇嘅。 係啦，有冇關唔關到係因為同期亦都出緊一個英文歌想即係 differentiate 啦，定抑話都冇唔關呢樣嘢事 啊？其實唔係啊，因為呢首歌我係用國語寫嘅本身。咁就。有陣時用英文寫咧，佢哋就會覺得啊，呢個係靈魂嗰句嚟，咁不如 keep 翻啦。但係呢首歌就唔係啦，呢首歌係純知道會講呢個 message， 就係想即係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一啲過去你想放低噶嘛，一定或者你想會好啲，即係過得好啲嘅嘢。咁我自己覺得呢一首歌係。要面對自己嘅過去咯，某程度上，所以當中好多嘅歌詞講我過去與你相關，但現在沒有相關啊。或者有過你沒法推翻，是事實沒法推翻，咁就要去 face 翻呢啲嘅感覺。其實你覺得係 face 緊嗰個人，其實你 face 緊自己，即係呢兩個主角都係其實但係。 系咯，我又好幸运揾到周仔做男主角啦，即系佢演技好好啦，即系成件事我觉得系 he's the perfect person， 因为好好识得。佢好知道首歌讲乜啦，即系嚟到个感觉啊，所有嘢啊，即系 even 我哋阿星同埋 Maggie 系做导演啦，今次我哋第六次合作啦，咁但系当中睇完个 storyboard 之后，我都话好多嘢拍我想，咁佢哋都真系做晒咁多个线啦，系啊，咁所以我觉得佢哋系好犀利嘅，即系呢班班底系即系嗰啲叫做乜嘢啊，即系不可。多得啊，即系可一不可再噶啦呢件事，因为大家好知道大家做乜 ，and 大家亦都好感受到首歌讲乜 ，and 成个故事拍出嚟，我又可以好信任佢哋，即系系好好好嘅。今次拍成个 MV 嘅故事，咁虽然好长好长时间，因为真系去到凌晨五点先至放水车，仲要我哋放完水车嗰刻，第一次经历有水车啦，跟住我同周仔就两个湿晒啦，湿晒之后，其实应该凌晨五点我哋拍咗廿个钟啦，跟住之后一停个水车之后，就真系落大雨。 哎，早餐翻啦咁。 遇到呢啲 situation 啊，我哋话点解天？咁但系就即系拍出嚟个效果又好好，所以好开心，大家都喜欢。 问下啲八卦嘢先，因为咁长时间嘅拍摄咧，通常拍 MV 咧都会拍多，即系啲导演可能都会拍多咗好多预留剪嘅时候有松动啊嘛。有冇一啲可能你自己拍咗嘅先？是可能你很喜欢的，但是最后没有剪到入去的 MV 里的。没 有，没有这个时间。 哎呀 走了太多景 了。因为实在太赶急了这样。 是啊是啊，反而他们真的整个脑海里面想呈现的东西是真的做完了。是啊做完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得一两 take 拍的。 嗯。 是啊，那就但是所以大家都要很快很专心地入局咯。是啊。 咁呢首歌录音嘅时候呢，因为即係同舒文去即係今次录嘅话，咁已经你自己又有一个故事有画面嘅话，因为我见到好似有形容过叫洒狗血咁样嘅。 係 啦，即係即係点样样。 唱嘅方式。 係呀係呀，係点样样。 係呀，我哋初行入去 studio 去开始唱嘅时候，我哋嗰个概念係我想演绎嘅方法同佢想演绎嘅方法。啱啱好180度唔同， 理性与任性之 间。咁啊，理性与任性之间啊，真系。咁咁我最后试咗好多佢想我去唱或者佢想改变，亦都好多揣摩，因为即系舒文系一个好有 heart 嘅监制啦。咁佢会觉得啊，你嚟到呢一个 phrase 嘅时候，可以俾啲 different sounding 试下去讲一个故事。咁所以佢就话：哦，你幻想一下你自己已经系。自己一个人好耐好攰 ，and then 啱啱落床，冇化妆 ，and 真係好，即係所有嘢都唔係一个好嘅 situation， 你会点样去讲呢个故事？咁当你係一个咁样嘅 status 嘅时候，你去讲轻松些，轻松些，我对你没有爱上，即係原谅嗰个人，即係唔紧要，即係就算大家撞返都好啦，其实唔使有啲any 嘅芥蒂或者嬲对方嗰个流露啊，即系想面对紧一个过去嘅，其实头一段去唱嘅时候，咁至于点解要咁快要好似即系你所讲个 term 洒狗血，系因为呢首歌得两个 chorus 啦，亦都唔系同我过往所有歌都唔同，得两次 chorus。咁所以去唱嘅时候就要好快入局咯，即係唱第一个 chorus 嘅时候，我过去与你相关系你 make 緊嗰个 statement， 你去面对緊你真係最害怕去回顾嘅一个过去嘅一幕咯，咁样嘅情绪去唱咯，所以嗰个腔上面其实都大家揣摩咗一啲时间，咁就 comes up with 呢一个 approach。 OK， 咁所以即系其实唔觉咧，我讲系得两个 chorus 啫，但系因为听落去嘅时候，又即系因为听嘅时候唔会点样数住，咁就觉得好 smooth 系啊，一层一层咁样去啦，咁样样，系啦，即系啱啱你讲完就醒起，咦系，因为可能即系嗰个好 key， 同埋已经好快谂住嗰个人啦，咁即系我已经谂住咗嗰个女人啦，咁所以就咁啊， 谂住嗰个女人， 系啊，一路听就我就谂翻起嗰个女人啦，咁系啦，咁所以呢一首你成嘅任性之间，就睇下大家听嘅时候又会唔会即系谂翻起一啲你自己过去嘅事情咧，咁样。 樣樣。 邊有好似個個好似你咁多過去啊？ 你唔方便諗啫，你唔係冇過去。你結咗婚之後就手嘢就冇啦，我冇過去㗎咁樣。 好 clean 㗎個人咁樣，不過我都仲係好中意聽 Ega 啲歌咯。 哇！哇你呢下真係 OK 係啦，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誒呢首，亦都繼續期待緊，即係呢個英文專輯頭先講嘅個 project、之後係啦，等慢慢留意 Ega 嘅 social media 就會知道之後嗰啲歌會點樣樣啦。咁啊，今日再次多謝同我哋介紹啊，姐姐。 Thank you。 没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下对不起，别要讲，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每影一张相，当种种少了你，成熟定会有些缺。最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中福气。如遗憾，我过去与你相关，但现在没有相关。你是一次燃提，在某天都烟消云散。时间舍不得的宽松，这段时间。在你世界太短暂，能承认有过你没法推翻，是事实没法推翻。你是往事有感觉到曲终人散，遥远过去都只不过人间聚散，和你走。 就是讲呢个未谂起嗰个人啊。呢个 Edgar 理性与任性之间，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拜 拜。Bye